好，介咗他乡周报，即系嚟个海外篇啦。 系因为太长，我哋而家要 已经五十分钟嘅讲句， 就斩咗两节啦吓。好吧，呢、這个就系、是、日本以外相关的，虽然好多嘢都系人同日本有关系啊，但系就主要发生地都唔系日本啦。 首先讲咗上 上个礼拜暴露咗咁卵大单，即系其实嗰阵时烧到好大镬嘅，但系我哋就系录嗰下就系唔鬼记得咗。 之后 PayPal Mario 线，因为。 PayPal Mario 冇人权事件啊，呢、這个就讲紧呢个最新嗰个 PayPal Mario， 唔系之前嗰只，最新嗰只 PayPal Mario 就从此有呢中英日，所以做一个热文字，我唔记得咗，总之系多国语言同步出啦。咁佢入边咧就叫咧入边咧就系、是、原本就系话佢哋个奇洛比啊，好似译到中文啦、奇洛比奥、奇洛比奥，佢哋要人权，佢哋又要自由咁样啦。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中文版咧入边成原句原字读咗出多一次啊，奇洛比奥需要平整的外表。奇洛比奥需要平静的生活，咁但系呢句嘢原本系讲紧要人权、要自由，咁啊佢入边啊，咁佢 大家明点解嘅？唔系嗱， 咁系啦，但系唔系纯粹系和谐咧？咁就先讲下英文都系出返要有权利威啊，即系美国佬好少直接讲 freedom， 即系咁样，佢就直接讲威，即系我哋有我哋嘅权利，我唔系净系人权啊，佢个威。咁但系去到中文冇咗，系咪真系纯粹咁简单呢？咁我就觉得有两睇嘅，我会觉得有少少可以变成疑点利益可以归于被告嘅。点解呢？因为好多人见到 Mario 改翻译就开始屌老母，即系一个好出名嘅任天堂好出名嘅 IP 嘅新作入边改咗个名咁简单，但问题就系，如果你要代入翻个世界故事世界，因为呢个 PayPal Mario 咧作品原名啦，就其实系一个纸片嘅世界嚟，即系个纸嚟嘅，一张即系佢入边咧每个角色啊，因为成个世界都系纸上嘅世界嚟，唔系画喺图上边，即系每一张好似嗰啲叫咩啊纸板咁样嘅，个人个角色喐嚟喐去，佢系可以翻转个地图啊，嗰类去对接嗰啲个世界之如此类一啲纸先入嘅操作，因为新作我未玩嘅， 即系我玩过旧嘅，我好耐。前玩咗就厌记咗嚟嘅， 系应该系 Wii 嗰个年代， 系 Wii 年代有玩过。 Wii 年代几耐之前啦？就系嗰阵时入边咧，佢系真系只有喺一张纸嘅情况下咧，你先可以做到。所以点解佢哋会话第一就系食翻个设定，因为佢哋纸嚟噶嘛，所以佢要平整。即系纸系想白白雪雪平滑噶嘛，咁啊佢哋所以佢要平整同平静，走去食谐音字啊。呢个翻译其实系咁样做嘅。咁到底系唔系佢哋唔想提人权自由，所以用呢样嘢啊？定系佢哋想套呢个设定同呢个谐音梗落去咧？其实系我觉得。系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你唔可以一口咬。 咁就算我当佢系因为审查啦，咁唔通你咁喺英文版里面开黑人玩笑咩？即系讲就有啲，但系政制有啲种族歧视，甚至系含义啊，你都唔敢开啦。美国而家就系咯，冇话中国政治审查啦，你美国咪一样，大家都咁衰啊嘛。好老实啊！呢啲真系 咁啊！啲人咁啊，但系另一样嘅就系、是、到底呢个矛头应该指向边？我假设佢系和谐啦，咁我矛头应该指向边咧？咁有啲人就会将佢个矛头指落入香港任天堂。咁我再提一下，我唔认为香港任天堂揸 fit 嘅。首先个中 自己啲嘢， 首先个中文化系外判咗俾人嘅，一个叫 Digital Heart 嘅一间公司嚟嘅。呢间公司咧系有上海分公司嘅，我相当地怀疑佢哋系呢个 Digital Heart 嘅上海分公司去做翻译嘅。而任天堂甚或香港任天堂有冇过目过咧？我几乎可以肯定话你听冇。唔可能会睇埋呢咁细致嘅嘢嘅，我唔信佢。 同埋就算唔系，首先一定唔会睇，就系睇咗佢都唔会出事，因为出声，因为大家心照咩发生咩问题。 唔系一件大件事都重要，即系如果系 title 或者系角色名呢啲咁大件嘅，可能佢会睇一睇。如果系某一句台词嘅话咧，佢哋有冇望到都系个问题，即系佢哋理论上要望到嘅，但系咪有？但系实际上有冇望到咧？ 望到，但系会唔会激？会上心咧？即系反正望咗哦，睇睇算数，总之冇错字啊，冇字啦 ，OK 啦，相信咪算鬼数咯。即系大家讲紧，大家打工，大家心照啦。呢种情况无谓搵啲麻烦啊嘛。喂，呢个嘢唔妥啊。影唔影先？冇影响，算啦，即系播过咗佢啦，冇搵钱。 因为呢个中文版咧系中港，虽然冇中啦，冇正式嘅，总之成个华文圈所有中文版都系同一个版本嚟嘅。所以第一系咪一定香港任天堂咧？我几乎可以话你听，肯定唔系，因为香港任天堂同台湾任天堂，虽然冇从属关系嘅，但系两边有其中一边话揸 fit 嘅话，我几乎肯定系台湾任天堂。呢、这个系佢哋唔系从属关系，但系肯定台湾大过香港。如果系其中一边揸 lift 嘅话，肯定系台湾揸 lift。如果一边揸晒嘅话，另外就系呢嚿嘢本来就外判咗出去嘅，佢哋最多系你最多都话佢监工不力嘅啫。 但系就应该就唔系佢哋拍板嘅，唔符合即系我哋讲嘅一贯性，唔符合香港任天堂一贯做嘢嘅手法。你话系呢个上海 Digital Hub 做嘅话，咁我觉得咁就好合理。如果你话甚至你话如果系万象翻译嘅，即系 Digital Hub 喺台湾同呢个台湾公司叫一间叫万象翻译嘅合作。嗱，先讲啊，我唔肯定佢系咪关 PayPal 嘅，系咪佢翻译噶？我冇就系、是、手头上冇资料，因为只系知道外判咗落去 Digital Hub， 咁到底喺佢哋实际上边度做，我系唔清楚嘅。无论是上海 DJ 做啊，定是万象翻译做都好咯，都唔关香港任天堂事。因为香港是个中文翻译，其实好多时都系外判嘅，因为关香港人力资源事啊，我唔知嗰个结构问题啊。因为香港任天堂有好细嘅啫，未必应该唔会做埋翻译嗰部分， 纯粹叫代理经营嗰啲咁嘅嘢啫嘛。 因为个时间点有啲敏感嘅嘢，就系讲紧佢系七月中爆出嚟啦，但系就七月头你咁啊，啲人话会唔会关国安法事？我谂紧之间啦，你。做一套嘢个翻译，你估系七月头先开始做翻译嘅？ 唔系，应该咁讲啦。医治眼鼻唔系今日嘅事啊嘛。国安法之前十年前已经系废噶啦。你唔好天真到以为啲做大公司嘅做嘢公司会似佢咁戆居到就系、是，哦，未立国安法啊，依家可以用傻啦。咁敏感嘅字啊，神早实在神早接触咗佢啦。 所以点解我要过咗期我都要攞返出嚟讲呢，就係、是、因为我觉得市面上实在太多啲一厢情愿嘅误解，我都可以合理判断系佢哋嘅误解系错嘅。 嗱，讲开另一单又系又几敏感嘅，就係、是、真女神转身三之前都讲过㗎啦，就系、是、 又系类似嘅和谐事件。 就系Lotion， 就系 HTTP Master， 咁呢话海外版啦 ,Overseas 版呢是冇咗巨雷道，因为据说啊，应该因为当时冇办法证实咗，就系、是、因为佢因为巨雷道嗰件，佢应该咁样，应该日本学生 大件衫系军服装嚟， 军服我嗰次系日本，即系我只睇咗点睇似日本大正学生装，但系佢话军服装啦，呢、這个唔重要啦。咁咧， 唔系，其实同一回事嚟嘅。大正嘅学生就系着佢，因为佢哋当年系开始要搞呢、這个军国化嘅管理嘛。其实学生佢哋嗰件立领军服嚟嘅，嗰件真系军服嚟嘅。不过只系佢哋令佢哋习惯咗着军服。不过系唔系因为咁样就觉得有啲咩？我觉得系其实系有啲过咗火咯。呢、這个 好啦，跟住咧就喺华语中文版咧，因为英文版我冇睇到啦，就系、是、 总之系中文版啦，因为又系一个中文版 over all 噶啦。 就咧就冇咗依就冇咗夹雷道嘅。咁好啦，冇夹雷道点咧？因为本身你依个版本咧夹雷道嗰个 end 系一个隐藏 ending 嚟嘅。咁冇咗点咧就系、是、好啦。喺8月12号就佢播条片就话可以付费981就 download Marius Pad 里面嘅Diff Hunter 坦丁，简单讲就 Diff 未规则主角。即系话如果你因为呢个版本系最难，应该咁讲啦，讲翻解释下啦，就系、是、真最神选身三就分三个版本嘅，第一个就旧版啦，真正神转身三啦，跟住咧就加入坦丁嘅版本，然后咧就之后就换咗坦丁，就换咗夹雷道版本三个嘅，基本上坦丁雷道嘅定位一样，都系咁玩嘅，只系纯粹换角色嘅。 坦丁就系因为佢应该后边出新版嗰阵时倾唔翻个版权翻嚟，或者唔想倾啦，咁佢就用阿格雷道去取代咗阿坦丁啊嘛。 系啦，咁咧就喺而家就变咗就华文区咧。你如果唔俾钱嘅话，就只能玩真正神转生三。如果你要加，你想玩埋隐藏 ending 咧，就唔该，请俾多次钱。咁我唔知华文收几多钱啦。日本咧就一开始就玩到啦，你可以玩一个雷道，就再下载版就玩埋坦丁。即系话喺华文区里面咧，就只有深川智之。喺日本版咧，有深川智之或者系三田智和，你自己算啦。 即系我就觉得嗱，首先佢要因为咁样而做和谐，首先就已经系有啲过敏噶啦。但系理解嘅，即系可以理解佢咁样做嘅。问题就系佢个处置方法有啲唔系咁好咯。嗯、即系喂，你觉得因为佢而家个处置方法其实系一个选择性。哦，你觉得冇问题，咁你咪 DLC 落嚟，咁你咪照玩咯。你觉得唔得，我接受唔到有军服嘅个角色喺度。即系你即系咁玻璃心嘅，咁你咪冇 download 咪得咯。 但佢直情一唔俾你啊嘛，去到。 唔系，就系讲紧你可以放落 DLC， 我觉得系一个算系几聪明嘅方法嚟嘅。不过你个 DLC 系咪应该要免费咧？ 唔系啊，佢而家最惨就咩啊？喺华文版里面嘅坦丁系要俾钱，都系同埋都系冇夹雷道噶。华文版嗰下先抵死啊嘛！如果你话华文版里面免费 DLC 夹雷道嘅话 ，OK， 但系而家。你即系关键华文版，你已经熟咗，即系华文版你玩少人一个角色嘅啫。 唔系，我唔系好清楚啊。 嗱， 系 咁样嘅。 我睇翻埋，我睇落去咧，就系讲紧可以 DLC 得坦丁咋，华文区得坦丁咋，冇夹雷道。 唔系，可以 DLC 过嚟雷道落嚟咩？ 冇啊， 好似成，因为台湾司界已经讲咗啦，就系、是、喺基于社会观感考虑，拆除日本巴上嘅雷道与叶斗，即系嗰只猫，即系冇杉田同埋杉田智和同埋啊中田。 咁啊真系仲咁啊仲衰啲，我以为佢系话，因为即系佢 DLC 落嚟佢系但丁，但唔系过嚟雷道。 系啦， 咁就有啲衰喎，生即系喂你既然都系 DLC 啦，留个选择喺度，喂。如果 DLC 你自己唔鍾意睇，咁你冇理由再 download 落嚟㗎啦大佬。喂你如果係隻 game 入面本体仲可以话我鍾意隻 game, 但我唔鍾意呢个角色喎。咁你但係呢度入面嚟如果我放 DLC, 咪应该 OK 囉已经係。咁你选择都冇咁真係差啲喎。 不过对于我呢个一定系日文版嘅嚟讲好似冇关事。我自身自爱因为我开始决定咗就日文版都冇烦啦。 即系以前就话呢个 online game 要玩原版，而家连呢个 应该咁讲，就其实好多 game 都系玩原版安全啲嘅，即系我 console game 都要玩， 系啊，即系我连 DQ 十一啊、香港版啊、乜鬼都冇嗰个啊，我都结果买日文版啦，虽然我为咗佢部限定版主机， 但系唔系个个日文都咁熟噶嘛，大佬，我睇得明日文，但系有时你唔想咁睇，即系睇得咁辛苦，我就想就系、是、想睇埋睇中文噶嘛，好啦，咁啊， 好啦，依家讲完啦， 咁啊，讲啲鬼佬嘢相关啦，如果要轮到先。讲啊，呢个 IGN 又系 IGN， 即系呢档嘢其实都几，我哋可以经常我哋要提到佢哋嗱，咩事咧？就系、是、佢出咗个 list， 就系、是、叫做咩啊？盖棺定论啦。 Best PlayStation 4 games ranking of the greatest game on PlayStation 4。 即系呢个，因为佢每一次个主机个世代到差唔多结束嗰阵时咧，佢都会去出个 list， 就系话哦呢个世代呢部主机上边最好嘅 game 个排名。咁就本来呢啲嘢就呢啲系例行公事嚟嘅。咁问题就系佢话 list 咧就有点而well， 首先讲先，第一名咧就 Golf War 啊。 先讲你系咪佢系咪值得第一名咧？就其实唔系太大问题嘅。问题咧就系呢一个你嘅第二名系本年度最佳呢个八卦游戏最多花生食。 最后生还者二系啦。 即系佢第二名系最后生还者二。我谂紧吓，最后生还者二。 先唔好讲佢政治问题就算唔讲政治问题，都未轮到排第二系嘛。 即系我哋应该虽然我都话佢系有可取之处，但系你几卵时轮到你排第二啊？即系佢唔系 佢高级佢高个 Marvel Spider-Man 嗰只大热嘅蜘蛛侠， 即系佢提第二，即系简单讲就系只系低个战神冇啦。即系我谂紧吓边只 game 系最佳 game， 其实就有可以点话你国家有国家说法。但系我谂应该唔会有一个正常人会认同呢隻嘢会个即系会高过会嗰个其他 game 噶。佢第三名系血缘诅咒啦，第四名系呢个巫师三啦，第五名系呢个 Persona 5 World 版啦，即系皇家版啦。跟住第六名系 GTA 啦。嗱，你呢个顺序到底如何呢？系冇问题啊，但系除咗第二名之外，你咁啱啱我噏咗咁杂，呢就系任何一隻你话系第一名。我觉得都唔会有人太过点话去 judge 你嘅，因为大家都讲过，啱啱讲过各花入各眼噶嘛。问题就系你入边唯独就系你最后生还者二，系凭乜嘢去同啱啱嗰扎嘢并列埋一齐？我已经系好侮辱噶啦，老老实实。你仲要话佢高过战神以外嗰个机制，我问啊，即系觉得完全唔啱数咯。不过 IGN 咧就佢入边有戴咗头盔嘅，话呢个系编辑选择嘅。但系我只能讲编辑选择定系呢个赞助商选择，即系我觉得佢唔放落第一名咧，都纯粹系因为出猫冇太高分。 我将嗰个翻译咁嘅翻译机度啦，嗰段评价啦，就咁睇似乎唔知嗱，我再翻译就是、似乎啲文字里面颇为有骨，即系嗱，每图不泰嘅古仔几乎每个转折位都有每意外转折位。充满破坏性嘅最大努力消除道德上嘅歧义。 呢段嘢咧，唔系佢嗰阵系英文，我睇过嘅，我只系话系佢系避重就轻得非常之紧要，即系我想话，只有一个情况咧，就系赞助商要求我一定要放上嚟，即系我仲我甚至怀疑佢放第二唔系放第一。是纯粹是他自己本人只是个编辑部那些少少挣扎，即是过不了自己的关。 同埋那边文字被重就骨得嚟就好似咦有啲微妙喎、啊。即是你可以充分各种方法解读那些文字那种呢。 是啊，即是那些咩呢个当年讲龙珠我记得㗎。入面嗰度 slogan 俾人，你意想不到嘅龙珠， 系啦嗰种咯， 真系意想不到啊，系意想不到，不过系 充满意外转折，努力消除道德上奇异，即系有一只咩，最就系超展开啦， 消除道德上歧义，真系正唔正确啦？ 即系你啊，即系你原价嚟讲，你唔可以话佢错嘅，除咗话佢摆得太高之外，所以就非常难睇。不过 老实实 IGN 呢档嘢，我只能讲呢档嘢到底客评价几咁客观咧 ？Too much water。呢淨係講呢樣嘢就已經係殺曬 too much water 太多水，即係如果大家有一記憶嘅話，就已經就知道佢講緊邊單嘢啦。呢、這個當年我唔一 Pokemon 邊一代去評價 Pokemon， 佢俾到好 Q 低分，然後就話太多水，因為 Pokemon 水屬性係通常係最多嗰一隻嘅屬性係話太多水。我問嚇。即系如果当当咧，呢个 IGN 嘅评分真系，我谂真系咪老任唔肯俾广告费？ 老任从来唔俾啊嘛，老任 啊咁啊好啦，咁啊郑亚丹都系外国嘅新闻嚟嘅，就系、是、呢个都系我哋嘅常客嚟噶啦，玻璃渣又系玻璃渣， 又你啊你 ？Are you thankful？ 新版 Are you thankful 事件，又入边咧就佢嘅员工走出嚟就话，佢哋宣称自己个佢入职嗰阵时啊，宣称自己个待遇好好，乜乜七七咁，但系有个离咗职嘅就话咧就话，其实佢哋。只是俾紧呢个最低工资嘅啫，咁但系呢个又有一事，真系唔止呢件事。咁佢哋佢仲要话呢个 HR 同佢讲，系啊，冇错，我哋系俾紧最低工资俾你。佢好似冇承认呢句嘅啫，话我哋唔止系俾咗对一个，仲有呢、這个荣誉点数奖励啦，呢、這个战网嗰啲点数啦，呢、這个暴雪啲周边啦，仲有呢、這个佢个魔兽世界入边嘅月卡啦，乜乜七七。如果计埋呢啲嘅话，我哋嘅人工系业界嘅两倍以上啊！ 可唔可以演示啊？啲嘢可唔可以攞出卖先？ 系可以攞出嚟卖，问题就系有啲嘢系边卖唔到噶嘛？即系有部分卖到，即系月卡呢啲应该可以攞出嚟卖嘅。周边我谂都，如果系实体周边，应该都可以攞出嚟卖。 同埋有啲问题就系噶嘛，啲兑现点嗰啲乜嘢？ 问题系你冇理由。你件嘢点数呢啲嘢，点数呢啲系冇成本㗎嘛。你唔好嚟话我俾呢个价值100蚊美金嘅点数俾你，就当俾咗100蚊出咗100蚊粮俾你㗎嘛。即係你话我呢个以我正常人工以外嘅再有呢啲嘢系外卖嘅 bounce 咁 ok 嘅。但係问题就系你要计埋呢啲就话自己系业界嘅两倍以上，系咪好似有啲唔系好恰当呢？你最多只系话我哋冇办法，因为佢系俾紧最低工资。咁最低工资以上嘅就已经系你情我愿㗎啦。 咁就系你装咗吹嘘又话自己点待遇点好点好呢？ 即系咁啊，其实跟住佢就话你应该为此感到够满足。 屌你！ 袁冷泉就系完全系 Are You Thankful 嘅翻版嚟嘅，即系当年已经屌捻到佢抽筋嘅，佢今年又再爆一单出嚟，仲要不过你我最多只能话呢个 HR 唔系公关部，即系 HR 基本上都系负责得罪人噶嘛，即系冇人听讲佢，即系 HR 最同公关有关系就系出埋啲冚家拎文出嚟，真系压工资嘅啫嘛，即系不过另外呢个暴雪近年啲人啊，点啊公司本身个经营有问题，赶走咗唔少人，搞到业绩变差。出嚟啲产品唔掂，啲人唔玩，即系我唔同你讲，你打压啲咩自由乜乜七七，我唔同你讲呢啲嘢，即系你自己公司本身营业已经系非常非常之大问题，你呢度只不过就系显示出 你更 呢个系原因咯， 你好唔掂咯， 你间公司閪，咁你有冇剩翻啲閪员工咯？你剩翻啲閪员工出嚟啲垃圾，咪出啲垃圾出嚟，出翻啲垃圾出嚟，啲玩家咪唔卖你账咯，就咁简单啫，即系解释翻啲乜嘢啫。咁啊好啦，咁啊呢个玻璃渣扑街都唔系新闻嚟啦，我哋落翻去下一单都算系同鬼佬有少少关系，不过呢个台湾人嚟嘅，咁就呢个英雄联盟嘅即系前职业选手应该退咗役噶啦，咁啊出嚟单挑。即系出人真人 PK， 点解打机打到变真人快打，其实就唔系即系时有所闻嘅。不过呢啲嘢，我觉得值得攞嚟提系乜嘢啦？职业个选手出嚟就话要约嚟一对一单挑，咁啊签埋生死状，乜乜七七，讲到撑到好行咁样。咁啊，结果咧佢真正到嗰阵时咧就本来一对一噶嘛，打咗三个一齐嚟，全副武装，跟住就死都唔肯签个免责声明。即系唔肯签个生死状，咁啊俾人话你又话要单挑，咁捻冇种嘅，就俾人攞嗰张嘢出嚟，就攞出嚟真系笑鸠佢。即系呢啲嘢本来就唔系啲咩值得一提嘅事嚟嘅，即系不过就系、是、即系实在太样衰，咁啊真系 笑下啦，攞嚟讲两句， 攞嚟取笑下啫。我呢度啲借机，我又再取笑下啫。咁啊好啦，咁啊下一单啦。咁下一单就我哋之前提过啊，不过嗰阵时因为啱啱爆咗出嚟，当日我哋去讲嘅，所以我哋未讲得好清楚嘅。咁就所以就而家就仲有个后续，所以我哋就再提一提啦。咁就雷啊，上次嗰单炒咗佢个音乐总监 Ice 啦，咁个原因就纯粹就因为呢，佢自己自行制作整咗首歌入边讲香港人加油，歌赴香港时代革命，就咁大把，咁跟住就炒咗人哋。咁呢个最终。 中呢个台湾女亚都系冇出过任何声嘅，佢只有呢个中国代理同埋呢个中国女亚嘅共同声明，即系出嚟向佢切割咗之后啦吓，咁啊呢件事就咁啊，然后最好嘅就系乜嘢啦？后屘出咗篇好普通嘅推文嚟嘅，唔系推文啦，系 Facebook 出嘅，咁啊出咗个宣传，佢就系咩啊？小波外边嘅世界一定好美，一定系好美丽啦，系咪啊？即系其实佢入边系讲紧佢个。佢入面嗰只音乐嘅幕其实唔知点读 ,CYTUSE, 故入面佢其实虽然系一只音乐嘅，但入面有个叫做主线故事，可唔可以咁叫，可以咁啊，主线故事入面有佢自己嘅世界观，有佢自己，咁佢只不过系攞入面嘅去讲，攞嚟做个场景去提啊，我哋嘅 3.4 版出咗场，出咗个新嘅版本，更新版本，其实更加宣传，系一个好普通嘅宣传嚟㗎、不过呢就系、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美吧。你觉唔觉得有少少即系同上次啱啱嗰单自我和谐事件联想，就系、你系咪即系我隔咗句。你系咪都话系啊？外边嘅世界好美啊，但系你要走入个墙入边，你但系你自愿走入呢个防火墙城入边啊嘛，即系咁啊，结果就系、产，因为咁样同单嘢同自我和谐单嘢产生联想，结果咧就系呢个宣传都俾人和谐，应该系佢自己删嘅。咁样佢就即系喺度，因为啲人下面清一色真系串鸠佢，系啊，你即系同我啲串法差唔多啊，就系话佢甘心自我和谐乜乜七七咁，你走入你自己走入场入边嘅世界，跟住仲问外边嘅世界如何，即系有类似咁嘅说话，即系不过系咪结果系有乜嘢啊？我系唔系非常肯定，因为即 game 我已经铲咗啦，我睇我话开唔翻嚟睇噶啦。总之就系佢咁样瞬间铲咗，不过已经俾全世界 cap 晒图啦吓。每日都有少少嘅，再提一提我上次嗰阵时未搞清楚，所以而家嗰阵时冇睇到嘅。即系点解啲人会听得出嚟嘅咧？因为嗰、那个因为佢个成就其实同电报相关嘅，因为首歌本身即系同电报相关嘅，所以啲观众会比较容易联想到。虽然我谂都系黐鸠筋，都系点解可以谂到去，真系拆佢嘛？咁啊好啦，咁啊呢单嘢就结果就雷啊，就俾人屌捻到开花。咁啊仲有乜？跟住结果咧，仲有咧有个都算系有少少略有名气嘅，我唔可以叫佢 legal 歌手，总之就系素人歌手或者系即系唔系。嗰啲签唱片嘅歌手啦，系专系网上发表嘅嗰类歌手，类似呢套歌手嘅台湾的啊，佢就话之前佢哋咧已经拣好咗，选择咗佢嚟做唱主题曲噶啦。咁但系结果最后咧，因为佢嘅支持台独立场，佢系好清楚地系支持台独立场嘅。咁因为咁咧，佢就临上马都撤换咗佢落嚟。咁佢嘅就话啊，呢、這个时候我应该可以攞翻出嚟讲啦啩，即系个歌手啊。就是当年佢当年俾人咁样临上马撤换，但佢又基于道义，佢话基于道义乜乜啧啧，总之佢当年佢冇讲出嚟㗎，讲佢而家爆返就係、佢当年其实已经因为呢个歌手嘅台独嘅立场，就唔俾佢去唱主题曲，咁佢提有得咁嘅嘢，咁即跟住啲人就可唔可以叫一层白柴，就一件事一爆出嚟，咁全世界就算佢账啦。就讲紧雷亚不嬲都系跪捻住嘅，即系已经早就跪捻咗喺度噶啦。即系因为以前就基于佢咩台湾之光啊嗰啲嘢就隐晦不提嘅，即系而家就爆晒出嚟。咁但系冇啦，算啦，冇所谓啦。佢放弃咗台湾市场，咁啊台湾亦都放弃咗佢咁解啫。 随佢中意啦，有啲嘢 啊，即系咁佢嗰啲人民币真香啊，佢嘅事啦。 咁我发嘅系嗰句，现实层有层冇钱啊嘛。 咁仲有一單咧，就台灣同中國相關嘅嘢，就幾搞笑嘅。我關注呢檔嘢，其實都好耐之前噶啦。有隻 game， 其實當初我唔知佢係桌遊嚟嘅，叫逆統戰，即係統戰，大家應該知乜嘢啦，統一戰線咁解，即係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呢、這個中共產黨嗰啲嘢嚟噶啦。咁但係佢就話佢要調翻轉嚟做，咁啊即係話咩？佢站在嘅台灣立場就係話咧，有佢要反共的話。就有啲乜嘢潛在盟友係可以統一戰線，即係大家統一攞嚟對付中共，佢有咁嘅意思，大概咁啦。咁啊出咗隻咁嘅桌遊戲啊 ，TRPG， 咁咧就係扮演台灣點樣聯合自己嘅盟友同呢個大魔王中共。嘅佢入边红军啦吓，即系中共啦嘅几日嘅游戏，咁好啦，咁啊问题，搞笑嘅地方就有乜嘢啦？先讲有香港嘅，有香港，有蒙古，有西藏，有新疆，总之都系嗰啲啦。咁啊，佢魔王角色就系中共扮演噶嘛，但系佢个中国人设咧就好。唔知点解又打中咗啲小粉红嘅心，因为佢好恶棍，即系美型恶棍，即系啲有恶德 恶奸到出汁，好恶好好奸到出汁嗰、那个个样，但系就唔系嗰啲丑角嗰种美型恶棍。跟住啲小朋友话：，哇，条仔好正啊！即系边度玩啊？只 game， 因为跟住佢有啲人就话：，其实咧呢只 game 咧，如果你将个逆战拎翻走咧，你完全可以攞去中国卖嘅。点解咧？因为其实佢系一个非对称多对抗型游戏啊，即系几个玩家就做普通玩家啦，挑战一个魔王。咁其实你可以调翻转睇，就系、是、一个魔王走去打几个玩家，因为嗰个魔王都系玩家扮演噶嘛。其实系对等，其实可以调翻转嚟嘅话，扮演呢个红军，即系扮演中共，即系打残你哋班周围嗰扎五毒合流，即系啲咩疆毒、港毒、藏毒，我唔记得五毒系边五毒啦。总之想打残你哋。我哋只 game 未统战到自己人，先统战咗对面。一只反共 game 俾小粉红攞嚟推吹捧、哦。几可爱，虽然嗱，先讲呢个唔一定系主流意见嚟噶，只不过有啲咁嘅人，几可爱。 即系再发生咧，听下啦呢啲。 啊，有兴趣可以揾下逆统战呢三个字。咁、好啦，咁仲有一单就北方新闻同韩国有关啊，不过咁就系、是、一个前职业选手，又系前职业选手，因为现役好少得闲玩啲，话搞咁多嘢出嚟，佢哋现役一日打16个钟头，边得闲搞咁多嘢啦？咁佢走去韩国嘅衰化再去打，亦系英雄联，又系英雄联嘅，咁佢选手就走咗去韩国嘅衰化打，咁俾个韩国玩家再闹佢，话佢丑陋的中国人之类咁嘅嘢啦，前职业选手个选手啦，咁就系一啲。国骂啦，啲咩你妈死掉啊，嗰类嘢啦吓，啲低能小花狼嗰啲咋，咁 结果 本来就冇乜嘢嘅，即系跟住啲人点解呢样嘢，点解我哋攞出嚟讲咧，就系、是、我哋发现点可以令我哋迅速令佢哋收声，而且关我哋事，佢讲咩啊？即系啱啱佢问佢丑陋的中国人乜乜出嚟冇用噶嘛？佢话唔系台湾 number one 冇事，咁唔系今次，因为你最都系闹翻转头嘅啫嘛，佢面出去更加绝嘅 ，free Hong Kong。佢噏嗰句 free Hong Kong 出嚟之后，佢即刻系手忙脚乱。我睇翻嗰啲cap 出嚟啲实况影片啊，佢就系即刻手个手嚟搵嘢去搵嘢移开咗个对话框，定搵嘢遮住佢乜乜七七，跟住好快就直接就成只 game 删嘅，熄 Q 埋佢。但系呢个动作就已经系因为佢系网上直播佢打机噶嘛，已经俾人 cap 低咗啦佢。即系跟住大家发现咧，对付呢啲小花熊嘅方法咧，其实唔使讲咁多嘢噶。讲句因为佢韩国人唔识中文，就讲 free Hong Kong。我哋讲句香港独立唯一出路。咁佢就即刻要识噶啦，因为到时如果唔系嘅话，佢到时咧就俾啲其他小粉红就系话啊，你同啲港独，同啲港独分子讲埋玩，佢一齐打机乜乜七七，即系冠埋啲咁嘅名落去啦，咁佢就大隐镬噶啦嘛，即系对呢啲小粉红，原来呢个方法先系最简单直接，唔使同佢讲唔得啦，多嘢，即系等于之前有人提过喺 Twitter 见到小粉红仲话哦，多谢你支持香港独立，多谢你支持呢个台湾独立，多谢你乜乜乜乜七七，咁跟住对方就要马上就即刻要 block 咗。你乜乜七七，如果唔系嘅话咧，喂，俾人发现，俾人知道嘅话，我咪大捻镬，即系会出嚟咁样嘢，即系呢个俾大家一个小小嘅即系新方法啦吓。好啦，咁啊都仲系其实我谂大家都估得到啦，其实跟到落去全部都系大陆新闻。好啦，咁啊仲有一单咧就系、是、都系算系趣闻嚟嘅呢个 NTR 事件，我觉得真系似够近嘅真系。唔讲咩，因为大陆有只手游，本来就冇乜嘢噶。其实呢个应该系一个女性向嘅手游嚟嘅。咁佢就叫做叫咩啊？解神者啊。 听到名字就知系咩东东嘅。 哦，唔系女性啊，系。卖女手游噏错，唔好意思，佢本身只 game 系卖女嘅 game 嚟嘅，咁结果咧佢就，但系佢有个女性向嘅写手就加入咗去，变咗个主故事写手，然后但系佢写得好 Q 差，变成咧就系、是、有个入边有个男配角啦吓，男配角即系啲大家成日都见到有啲男配角啲嗰啲嘅咁啊好靓仔 game man 嗰种男配角啊。咁结果咧就系所佢入边嘅故事系新写嘅故事咧，全部都系啲角色同呢个男配角。同呢件 Eclairman 就行埋一齐，咁啊，即系基本个故事几乎就系将个主角即系玩家啦，抵埋一边。咁但系发生咩事咧？点解会咁样嘅情况？因为只 game 本身咧系一个男性向嘅游戏，卖女 game 嚟嘅。咁点解会突然间变成咁嘅情况咧？就系因为譬如话你而家譬如话买件婚纱俾个女角，咁正常情况下就系会触发一个婚纱剧情，结婚或者无疑结婚呢种嘅剧情，好正常啦啊。咁啊，咁但系结果咧，佢就决定你就系变成主角发梦到个女角同件 Eclairman 结婚，即系我俾钱，你俾钱就睇住个你条女同件 Eclairman 结婚。 即系好多类似咁嘅情况，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因为个写手就唔系请翻嚟嘅，系投资方空降咗个， 用啲咩降王亲国戚嗰类咁嘅嘢啦。 系皇亲国戚，而系投资方嗰个女俾钱嗰个女攞空降咗落嚟。哇！即系而咁啊，佢就结果就搞到个故事，个故事就搞成咁啊！成而家咧就据说啦，个公司嘅股价就爆暴跌啊！咁啊，然后正话。即系当年我觉得呢个神机 NTR 已经算劲㗎，但呢个真係实晒晒晒 NTR 咗成日 game, 成绩即係我只能讲即係呢个中国神真係地大物博乜撚都有真係。我真係呢个咁扣咁黐家黐家家嘅嘢都可以㗎。好啦咁啊仲有单就都系小事嚟㗎，就同 Steam 有关嘅。咁就两单 Steam 嘅新闻，中国相关嘅 Steam 新闻。第一单就系呢个蒸汽平台，即系中国版嘅 Steam, 就系终于开始有啲资料啦。咁佢终于话佢未上㗎，先讲我唔知出街嗰下上咗未，但应该系我哋录音呢刻应该未上嘅。咁啊佢上嗰个就话我哋即将上市，咁我哋有啲咩 game 呢？30只咁大把。而且全部都系啲我一定系国产嘅，好似全部都系国产，都系啲中国 game, 即系我话同你知 Steam 上面系段万计段十万计 game 㗎嘛，有冇十万我唔系好 定。Steam 好多万。其实 Steam 同 Netflix 一样㗎嘛，系好多垃圾十嘅嘢㗎嘛。 好囉，好多好多 game 㗎嘛，但佢话我哋新嘅平台有30只咁大把，我觉得吓 ,30只，因为做个 list 就系、是喂，全部都系大陆 game 嚟嘅，即系佢唔系将 Steam 变咗做中国版，只系有个中国嘅游戏平台叫做蒸汽平台，系咁大把啫。而且嗰两样亦都一如之前所提到啦，咁两个平台系唔会共通嘅。咁你有你玩，佢有佢玩，佢只不过另外建咗一个 Steam, 叫另外建咗个蒸汽平台，就 for 大陆玩家嘅。佢亦都冇禁止个 Steam 嘅中国版中国区啊。亦都冇禁止到你中国嘅玩家继续玩，只不过话我有一个专货你哋嘅，就咁样啫。咁唯一就比较特别嘅就系、是、之前有隻 game 叫《中国式家长》，嗰隻 game 其实我几有兴趣嘅，最后冇玩，冇时间玩，但系到我有兴真系想落去试下嗰阵时咧，隻 game 已经下咗架啦、就因为唔知咩政治因素乜乜七七嘅就落咗架。咁但系据说就喺呢个佢嘅首发名单之内，咁啊讲系嗰只中国式家长系讲乜嘢嘅咧？就系、是、讲一个你要模拟一个中国嘅家长，点样去逼你个仔打首先就唔俾佢打机啦，唔俾佢娱乐啦，要佢读呢样读嗰样啦，要佢体育万能乜乜七七啦，话以之前咧你就要逼佢禁止佢谈恋爱啦，后边就要帮佢规划人生啦，乜乜七七，即系嗰啲好 control 型嗰种怪兽家长啊，即系你要模拟你做呢个角色。咁一直咁一直几有特色嘅游戏嚟嘅，咁我就会喺蒸汽平台度重新上架，咁好啦，咁啊仲有另一单就发生少少嘅，咁就入边Steam 啊，唔系讲蒸汽平台 ，Steam 入边有只叫Red Wheels 啊，赤毒咧做， 最后中文就赤毒啦，咁佢一只 game 就系攞嚟基本上就系完全系攞嚟讽刺中共或者具体啲嘅习近平。即系你咩武汉病毒啊，即系跟住攞阿习近平个样出嚟玩啊，之如此类啲 boss 啲怪物就系一大扎习近平嘅头出嚟，总之系基本上就系攞嚟为咗侮辱嘅。 即系基本上啲严格，如果唔系唔使严格，简单就咩咧？为咗系收习近平嘅游戏， 系为咗收入中共及习近平嘅游戏， 纯粹呢样嘢啫，冇特别意思啊。 咁啊，有小粉红走嚟检举佢，话佢想话佢违反唔知乜嘢嘅。嗰阵总之想检举佢。 唔系，有人贴图啊，就话咩？我有一个我你好，我发现 Steam 上有一名为 Red Virus 嘅游戏，依系台湾独立分子制作嘅辱华游戏。该游戏损害咗国家主权形象，涉嫌分裂国家，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要求你立即下架这款游戏。而 Steam 嘅回答就系、是、我而家冇办法中文回答复你，为咁等你等时间太耐。 呢个呢一 part 系个自动回复嚟， 自动回复啦。 呢一 part 系自动嘅，因为佢话佢哋听就系、 是、 你用中文问我，如果你而家就话俾你听，我哋冇办法即时俾中文啦。呢段系自动回复嘅，所以因为佢下面系英文嚟嘅。 I notice that you have your stream store country set to Russia. I've updated it to match your actual record. 简单嗰就系、是，对唔住啦，因为我哋因为俄罗斯 account， 所以我将你送翻送翻设定地区啦，真实地区啦，等我哋就送去中国。 佢具体讲咗两点嘅，首先就话，首先你唔应该喺呢度，关于呢个违反区域，你唔应该。 应该同我呢边投诉嘅。 系啦， 佢哋各个样嘅。第跟住就系、是，我发现到你有架卡咧，其实系俄罗斯架卡嚟嘅。咁所以我哋将你有架卡咧就转翻去中国，即系呢个被送中事件，笑不能被送中， 跟住俾人笑扑街。 啊，咁啊，件事走戆居啊。不过我想讲多少少就系嗰间咧，呢个咩事嚟嘅？其实咧就系、是、因为咧，Steam 咧就有唔同地区嘅。而唔同地區咧，佢就因應唔同地區嘅物價咧，就有唔同嘅價錢，就同呢個 iOS、Android 唔一樣。Android 嗰啲雖然都有Android 或者 iOS 啦，之前咪有非洲石嗰啲嘢嘅，係純粹因為匯率差嚟，呢個係匯率差嚟嘅，並唔係因為佢個價值區佢有個唔同定價，全世界定價統一嘅。咁但係咧 ，Steam 係允許你唔同地區就有唔同價錢嘅。中國係一個低價區，而呢個俄羅斯係一個超低價區。香港是一个高价区嚟嘅，因为你都知道香港啲物价啦。台湾是低价区嚟，因为台有我试过有但具体嚟讲，边一佢有个低，佢个唔同价钱。第一就是你买 game 会唔同价钱啦。第二你送 game 嘅话啦，只能由高价区送落等价或者低价以下嘅、即系香港可以送俾台湾，台湾就唔可以送俾中国，唔可以送俾香港，更加唔可以送俾中国。台湾可以送俾中国，因为台湾高过。中国嘅，即系佢有唔同嘅价钱梯阶，而且佢系好，因为咁嘅存在咧，佢系好严格限制，唔似你 iOS 或者系 Android 咁，你唔系话你要边个 account 就边个 account 嘅，佢好严格限制，你系香港嘅，你一定要跟住香港 account， 你唔可以拣台湾，因为以避免啲人因为咁样而去买平 game 啊，因为调翻转可以嘅，如果你系台湾，你物理上你喺台湾。但你话我系香港区咧，佢系 OK 嘅，即系你俾多咗佢唔介意。你用咁样去比咧，就佢其实系规则上禁止嘅。咁呢度入边咧，佢就点解佢会喺个小花喺俄罗斯区咧？就因为佢俄罗斯系超低价区，咁佢就好多大陆玩家咧就随手去做俄罗斯人。点解咧？就因为平买 game 平啲，即系 咁 样， 即系非洲石啫嘛。 说好的外国咧，做过勇敢中国人咧，唔系说好的做过中国人咧咩？即系当然啦吓，其实其他国家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问题，就系最大两样嘢。第一就系、是、其实中国都算系低价区，佢唔算系特别地高价嘅，因为佢低过台湾同低过香港嘅，即系但系佢哋都依然系嫌贵，要搵啲最捻 cheap 嘅国家。 都系嗰句。依原则啊，但系依样嘢俾出钉就散噶啦。 即系而且咧，Steam 咧，其实用就单单用 VPN 咧，我记得好似系唔得嘅，净系 VPN 系唔够嘅。你仲要唔知要点样整，总之系整一大餐好麻烦嘅嘢，而且俾佢发现咧系会俾 account 嘅。呢度入边咧就系、是，我发现即系佢，因为佢冇真真正正见到你系中国，即系喂你用俄罗斯 account， 即系其实你系犯咗规噶啦，佢冇 ban 到佢，佢好幽默咁将佢掟翻去中国，其实应该算系好人噶啦， 因为应该要 ban 嘅呢啲系， 应该要即 ban 啦。呢样嘢咁讲嘅，通常咧嗱，我通常呢度咧就咩？你如果发你话你好发严重规律之后嚟呃钱呃诈骗啊 kick 卡嘅嘢咧，佢即 ban， 但系呢度其实又未叫诈骗，就纯粹做咩？你唔系嗰地区用嗰地区 account， 咁佢又好难话你。喂，你唔 好。唔系，佢入边有规，佢讲到明系会 ban 间嘅，佢入边有讲。 但 系 佢依个就 不过就不过就唔系即 ban 嘅，就系点解？如果你累犯嘅，即系你如果你第一次俾人发现，咁佢就可以好似话警告，跟住就掟翻园区。咁跟住如果你再犯，先会逐步咁上，可能会去禁止或者想去 ban 永 ban 之类，即系佢系有个梯阶嘅，所以佢呢次就因为可能系因为初犯，就纯粹就送终就算啦。 攞佢啦，咁啊几个鸡，即系费事麻烦啦呢啲嘢，即系俾人哋残忍啲，话唉算啦。 而且几幽默啊，都 几玩 啦。你中意做你咁爱国啊嘛，咪等你做翻中国人。 或者有一阵。咁我冇人识中文喎，咁咪就识中文地方咯，你同中文识中文地方去交作去投诉啦，唔好烦我。 好啦，咁仲有一单就好唔好意思啊，呢单就係一个非常之呕心嘅事嚟。 老实讲呢单嘢其实我唔系，我觉得系 香港 厌啊，即系太多人去讲嗰啲咩， 真系好红， 红到系咩？ 但系我觉得我哋嘅感觉就系、是、吓、少见多怪。 嗱，好简单。五尺 先，我系咩事先？ 哆啦 A V 梦，大家知咩噶啦？唔需要。我谂，如果你而家唔知道我讲紧乜嘢嘅话咧，你都听落都冇意思嘅。咁你依个当攞咗呢段啦。总之我唔交代噶啦。仲好典型就系咩咧？负味有啲负味嘅 哆啦 A 梦同人。其实恶搞，其实一种低息嘅恶搞，其实就系啲玩屎尿屁嘅嘢。 喂，点解佢直接讲佢就系史摩尼塔、夏利塔嘅哆啦 A 梦 猎奇。直情系猎奇，中国即系唔一定中国，其实全世界都有噶啦。有一个 你 commit cat 啊，如果你肯揾啊，呢类咁嘅嘢，满坑满谷都系啦。 我只能话你听，我屋企有本唔知点解喺我屋企嘅同人字就系玩屎的，即系佢系有啲 嗱玩屎同埋屎魔，玩屎同屎魔利他两样嘢啊！佢咧系属于叫做咩下利他，即系讲玩屎，即系讲只王晶嗰度屎尿屁，攞屎尿屁啊，攞性啊，攞嚟恶搞嘅，系笑系笑嘅啫。呢样嘢我咪呢样咁恶搞，其实日本多的是啦，开皇空， 日本全世界都多的 事，开皇空搞笑系永远系永远唔失败噶嘛，搞黄梗。 我又唔知黄空，但系佢真系纯粹，真系有个种诶呢个圈子我系知啊，呢个圈子唔系你谂嗰种搞开皇空咁简单，直情系佢攞嚟系比较似啊系嘅世纪末告白传说嗰种恶啊，嗰种恶搞，不过佢玩埋啲核突啲嘅嘢，即系世纪末告白传说净系肌肉男啫嘛，但系呢度入边就再核突啲，佢真系攞嚟用个落差去制造个冲击，其实系恶搞为主嘅。 咁呢个我冇所谓嘅，但系我系呢度我觉得我只系觉得就系使唔即系又冇咁红咧，即系因为太多人咁讲到似咩，哇好厌啊！因为叫话不过都一个礼拜差唔多啦，而家已经开始大家都唔玩，因为 仲有人提紧啦，屌啦声！ 哇，我即系你 即系佢变成咗个咪咪嘅一部分，变成一个迷因嘅一部分，即系话咩小夫我要进来了，乜乜七七咁样点讲啊？ 有 你。如果你有兴趣嘅话，我介绍翻十本八本呢个纪安公亚福嘅本俾你睇啦。 我就厌咯，即系我咪应该我玩我睇咗两日就已经厌啦，又唔系应该特别嘅啃。 但系问题就真系有只好似玩过先得人憎啊嘛。然后有啲好知名、好出名、好中意叮当嘅角色就话嘅技人就话啊，我啲咩咩咩诶童年崩溃乜乜柒柒，好唔好？呢个程度就崩溃嘅话，我童年崩溃过九百几万次咯。 系咯，我睇咗同人嘅人啦，更加崩溃嘅见到。哇！即系我啲睇惯同人嘅人，对呢啲咁嘅嘢有小儿科，跟住嗰啲冇睇，即系其实话最多人就咩？平时唔睇同人嘅嗰班友，即系呢 个呢件事本身咧，其实喺呢类咁嘅嘢入边都算系重口味嗰只嘅，但系未去到值得咁 即系咁大惊小怪咯，即系嗰阵就 心 世纪末传说啊，不朽告白之拳嗰种乜嘢，更多离谱嘅嘢我都见过，呢样嘢就咁样咯，有乜特别啫？嗰种 咁呢个应该重口味过告白传说少少嘅。 因为呢个历史故事话，即系心结，因为世纪末告白传说，其实当初会画呢个就咩啊？一个更重口就系比加超 L 同人，即系唔系议论化，系真系比加超搏嘢嗰种。当初有即系 俾 即系宣传啊， 都 市传说嚟嘅呢个系咪真系有呢件事？任呢行真系走去搞嗰个同人作家系冇人知噶，就因为咁，因为讲就讲错咗。世纪比加超搏嘢嗰个作者画咗唔知画咗咩嘢，系俾柯南咪告到好似系精神失常嘅。相传啦，跟住咧有同人作家唔抵得，就话就攞心跳益嚟恶搞，结果搞到柯南美就封入所有心跳益嘅相关同人。 呢个我哋都系有几次噶啦，之前 系啦，但系咧，即系嗰个被相传啦，因为曾经画过比加超同人，之后画过相关柯南美恶搞同人而俾人告啊，系咪真系存在呢样咧？系冇人知噶。即系我当都市传说，叫都同人界嘅都市传说嚟嘅。即系究竟画嗰篇漫画有冇睇过？冇人知。嗰篇嘢咩嘢冇人见过？就有人咁样传过喺网上线亲咧流传个咁嘅古仔。咁大家听住咁样算嘅啫，因为相传就嗰人告到好似话神经失常啊，乜嘢咩咁样嘅。 好啦，咁啊，讲翻呢篇后面少少后续啦，嗰啲点话都几讽刺嘅后续嚟噶，即系咁啊，啲嘢因为叫出圈啦，呢个动作叫出圈，即系本来系一个圈，一个细嘅圈子入边自己玩自己笑咁啊算嘅，咁啊但系又俾个大众睇到咁啊叫出圈啦，咁啊佢就因为出圈之后咧，就喺微博度俾人举报话佢不符合什么啲善良风俗乜乜七七，你知大陆啲黐胶筋嘢啦。咁啊，佢就过嚟 Twitter 度做出，咁啊，跟住咧就之锋就系话我支持你嘅自由创作自由乜乜，即系因为佢 ban 微博 ban 佢啊嘛，跟住但系咧条友仔咧就小原来系小粉红嚟嘅，佢就出咗啲漫画真系串鸠啊之锋，咁啊变成咧就两边喺度对闹啦，乜乜七七啦，跟住但系对闹其中咧就佢咧就话只系自己嘅 Twitter account 就俾人检举咗，就系话呢啲就系你哋场外的自由了吗之类咁嘅嘢啦。唔係好記得啦，因為個 account 唔見咗啦，即係咁啊。跟住但係問題咧就係，我唔知佢係未見識過呢個 Twitter ban 人啦，定係真係想得太理所當然。因為以我所知啊，喺微博入邊咧，如果你 你个 account 俾人 ban 咗嘅话咧，你督落佢 account 咧，见到系404。如果佢删 account 咧，见到都系404，即系无论你任何原因，只要你见唔到佢，即系唔俾你系，无论系唔俾你见啦，定系见佢唔到啊，定系消失咗，乜都好啦，都系叫404嘅。所以可能因为咁样，佢唔搞唔清楚，因为 Twitter 入边删 account 就话似推文，诶账号不存在，你揾翻佢，佢会话你账号不存在，或者账号已删除。如果你系俾人 ban 嘅话，呢个账号已经俾人停权，佢会讲到明你听呢个账号系，而且咧只有删啊咁咧，佢会出嚟个名系唔一样，佢就佢想试图咁样自己删咗 account， 就系屈啊 Twitter， 就屈 Twitter 去 ban 咗佢，非就系但系咁结果，当然因为佢个两者有分别啦，就俾人俾人捉到佢系自导自演。咁然后咧，因为如果系 ban account 嘅话咧，你个 account 系唔可以再用，即系譬如我叫我个 account， 我 Twitter account 叫 Don't Stay Better 啦。如果我铲 account 嘅话咧，你好似过一个礼拜左右咧，你就可以唔知过几日啦，我唔注重呢个少少时间，其他人就可以用翻 Don't Stay Better 呢个 account 名噶啦，唔系我，就算唔系我都可以重新注册过嘅。但如果系 ban account 嘅话咧，呢个 account 咧永远冇任何人可以用到翻噶啦。咁结果就系有人就用翻佢个名出嚟，即系全够用翻佢个名一模一样，因为你铲咗 account 啊嘛，所以佢可以开翻噶嘛。咁攞个名就系全够佢哋嘛。咁结果就因为变成一个闹剧调，即系啲小粉红，系咁嘅款噶啦。因为佢又另外开咗个 account， 因为佢要讲呢件事啊嘛。佢话佢俾人铲，连嗰个 account 咧喺录音之前嘅几个钟头，啱啱俾人 ban 翘埋。嗱呢次就真系俾人 ban 啦，因为真系俾人 ban 啦，因为系个检举回喂，我唔知系 ban 实咗啊定乜嘢，总之系检，因为Twitter 入边佢话检举成功咗嘅话咧，佢会俾翻个信息俾翻你，话翻你听。咁佢就呢次嗱，你求人得人啊，你真真正正俾人 ban 咗啦。不过虽然我唔知点解啊，先讲，虽然佢个贴嗰个同人其实应该系犯咗 Twitter 嘅规则，不过就唔系因为乜嘢，而系呢个儿童色情。 哦， 咁你啊，纪安同阿福系唔够称喎，你先唔好讲佢男定女先。 我同人呢样嘢不算啦，唔好讨论呢问题，呢问题越转越去嘅话咧，会去个好危险嘅境界嘅。我哋暂时 总之就系一个非常大嘅闹剧。总之但系我谂大家都应该听埋唔少噶啦。我都只系讲过佢嗱，我顺便推介一下，因为我喺 Twitter 都推介过嘅。嗱，如果你睇完出嚟，你真系觉得心灵受创嘅，我推荐你去睇搵呢个女子高生，呢个女子基亲静香静怡，即系史苏格省啦。即系你搵呢、這个，即系呢个系讲呢个假设呢、這个入边原班人马升到上高中，阿大雄知道啊，最知道未来阿静怡会同佢结婚，但系佢又扮做唔知，费事搞乱个历史。阿静怡就中意明摆明中意大雄，但系又唔肯告白，唔肯俾人嘅俾对方知，两个喺度爱爱妹妹喺度碌来碌去嗰啲喺度放闪光嘅故事。即系你可以搵你想睇同人，你想觉得想搵啲治疗翻嘅呢个，我几推荐嘅。因为真系好卵甜，即系有啲似睇紧呢个辉夜姬嗰种感觉，但系佢两个冇咁低能啦，即系咁啊，推荐下个咁啊，好啦，咁啊， 今个拜好长好长啦，咁系啦，好啦，分咗两次，今次即系加料足本大特方啦，好，咁今个拜到此为止啦，另一 part 咧就系日本专员嘅，唔系应该 FGO 五周年嘅报道，咁就下一 part 再讲 FGO， 好，下两个拜再见，拜拜。